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咧就特别节目嚟嘅，即系我因为 Otta Channel 比较有啲时间性啦，咁讲下啲新鲜滚热辣，所以都过咗一个礼拜噶，就系 C3 2014年。 诶，冇计啊，因为佢 C3 期间喺德桥行路。 个C3因为录音嘅时候通常系，如果我上个礼拜录音嘅话咧，就我哋大家都唔得闲嘅。所以今个礼拜只有 上个礼拜呢个时间，你应该系啱啱睇完演唱会，啲人喺度约紧食饭嘅时间，得 Q 下同你个。 上个礼拜系呢个时间系啱啱散场， 系啦， 啱啱散。 因为我哋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录音嘅， 啊嗰边九点散场啊，而家先散啦。 咁不论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基本上夜晚呢啲时间我都系唔会有时间录音噶啦。嗱，介绍下自己先，我系杰特。 每日 第一次上嚟嘅千里啊。 嗱。今次讲 C3 2014年，边有你哋有冇人三日都去晒啊？ 我就去咗第二日啫。 我都去第二日啦。 我就第三日， 目标好明显啦。 第一日就第一日好似系咩？石川系边日嚟？第一日好似边个嚟？ 第一日系石川、伊多卡纳可，仲有咪伊多卡纳可礼拜啦，礼拜日啦。 礼拜五。 礼拜五啊，跟住仲有几个我都唔系好熟喎。 因为我所知道石川智晶就喉咙发炎就讲唱唔到歌，咁结果就上台讲嘢，最变成咗两个声优力，就变成所以叫睇靓仔 event， 就两个声优铃木千寻同埋浅川俊太郎两个撑场。 第二日礼拜六嗰、那个近海机工队嘅 event 变咗两个撑场。 系啦，咁就反正第二日最重要嘅 event 就 love line 嘅啫。 咁唔系， 咁多石川嗰次咧点讲咧？好彩佢唔收钱啫，唔系大家真系嗌回水嘅真系。 嗱根据呢、這个即系网页上面写啦，佢哋系有权更改呢个表演内容。 唔使网页上，佢有 嘉宾嘅。 佢张票上面都咁样写，呢啲嘢一定写啦。所以呢啲头盔一定戴定嘅，放心啦。 冇得回水啊，唔使 收你水，点回水啊先？我哋搞清楚先， 系 冇收你 三蚊入场费噶。 唔系咁 呢个都系水嚟。 咁样唔系同喎，入场佢只系其他嘢噶嘛，其他嘢俾足你嘅话。咁呢个 event 佢系理论上佢改系好正常噶啫。 你讲入场，我先要讲入场先咯，我都要讲入场啊！顶你个肺！我谂大家一般入场可能唔清楚。我哋啲同行真系瞓到妈妈声。今届冇 walk in 嘅采访。 嗱，呢样嘢讲开啦，我身边有个朋友就系、是、有同行嘅，就喺就是因为佢谂住做 walk in 登记，结果得唔到去就鬼晒咁嘈喺度闹妈妈声，炒下擦鞋。而我好在就一之前嗰几日就即系唔知系几日啦，系成个礼拜个几礼拜之前咧，咁就杂志编辑部问我做唔做呢个 event 访问，咁佢就问我俾你全名我啊，我做登记，我其实拗你头，乜呢啲嘢唔系 walk in 登记嘅咩？咁我俾佢啦，跟住后嚟先知，好在佢问我啫，因为系自然登记嘅。 我喺现场。拦住我条友仔同我讲，要提早两至三个月去登记。 两至三个月？ 你黐线嘅，即系两至三个月之前，我接唔接你单嘢应该系个问题啦。 我咪只系两三个月系指所谓叫组织公司登记啊，即系例如你成间公司登记咗、 哦， 你会做采访，咁最后嗰两个礼拜先就人、个人登记咯，再做。 但系即系个表演节目个嘉宾 list 咧。都唔系两至三个月之前公布叫人咁， 所以咪话咯，即系我点可能两至三个月之前已经决定咗嚟采访你先？除非我 hit 埋个系唔系我都过嚟。 嗱，以入世界级嘅 game show 咧，Tokyo Game Show 做为止啦，即系最大招，即系叫最大之嘢噶啦，世界级噶啦，佢同美国嘅 E3 系同一 level 嘅。日本做法就系每年一个月至一个月之前咧，佢就唔系都唔系一个月之前啊。每年半年，大约三个月之前，佢就会发一封信话：你哋登记咗，旧年有嚟个记者朋友，而家咧我哋做几号几号登记，跟住咧，佢喺大约系一个月之前，佢就会 send 个 email 俾你话：我哋而家接受媒体登记啦，你请你睇填手，请你咧入咗我哋个网站度，攞个 code， 然后即刻得俾个方，佢俾条 link 你嘅，嗰条 link 就登记咗48小时有效。咁啊填完之后，佢又出张电子方俾你，咁你编咗出嚟。去到當日就俾佢，不過重點係你係可以 walk in 嘅，去到職場第二張表，去職場填表都可以入去嘅。 從來都係咁，呢類 event 都係你提早俾，你提早就佢就可以即刻俾你搞，佢可以即刻喺俾張搞好咗嘅證俾你。 麻煩啲啫， 你 walk in 就可能要現場先填表，要搞兩封濕之後先俾你，之後先俾你入。 即系点讲啊？都系俾你入啊嘛，大佬。 但系我就咁谂啦，即系我听过即系身边有啲人讲啊，咦，即系而家个趋势系咪日本嘅 event 都好需要嘅预先登记？ 唔系， 冇，不过我收翻嚟空就其实有解释过点解佢哋要咁样做 啊？ 就因为多咗啲嚟白撞嘅人。 OK， 我觉得唔会多一个 commit cap 白撞嘅 喎。 commit cap 仲有 你白撞啫，去。 超你唔会。 我有份，我有份做嘢噶。 我都有做嘢噶，我有交稿噶。但系 commit cap 好老实啦，嗰出面排咗个二百几人，有几多个系扮做嘢嘅？大家心知肚明啦。攞份方，我嗱我只眼，嗰份工我仲详细过你嘅，即系 其 实扮嘢。 其实系咪前年出嗰即系两年之前啦？花泽香菜嗰次出个事， 工作人员同我讲就系因为多咗大陆嚟嘅白色白作，佢真系咁样讲，我唔系我嘅意思啊，佢讲噶。 我入去，即系我入去睇 event 嗰阵时都见到有系有大陆嘅团体， 好多啊， 系有。 我走去做影相嗰阵，见到成堆讲煲冬瓜嘅人喺绕嚟绕去。我连头都痛埋，听到。 其实而家呢几年啦，即系香港 ACG event 啦，系多咗好多国内人落嚟嘅。 即系其实我从来都唔会话好特别乜嘢，我只系引述翻个工作人员所讲咋。即系佢话点解？即系佢可能觉得我唔我唔系，系有人唔服气，我喺隔篱听住，因为我大家围埋住喺个 counter 面口，冇得得啦。佢就话啊，多咗大陆人嚟，大家就嚟，因为限要工大会要限制入去嘅全部人数， 嗯、 所以佢要做登记，佢一定要事先登记，现场去嘅唔俾，咁佢咁样讲， 即系我呢个体户啦，就冇你哋两位咁好可以揸住呢个记者 pass 入去啦， 最后我系冇记者 pass， 你有权，但你申请唔到啫，吓、啊，即系我呢啲预咗系行到入去排一阵队。就可以入场嘅，但系冇谂过，即系我排队去买飞，都要排咗半个几钟。 咁耐咩？有咁多？ 冇啊，成个 hall 啊，成个 hall 塞满人。 上即系第二，我个 hall 唔记得边个 hall 啦。总之系佢另外开咗个细 hall 俾人排队嘅。 三二 嗱，即系我上年嘅咁啊，上年我前年我好彩啦，我买定飞我先入去啦。但系今年我真系冇买飞，谂住 walk in 头去睇下嘢啫。行到去，哇，咁鬼多人嘅！排咗半个钟入去又好快啦，你当然揸飞又好快啦。但系哇，冇谂过 CV 今年系个人数多得咁。 我记中就算书展咁交叉多人都唔使咁耐啊嘛，书展排队都系半个钟度。 系啊，你谂下成个 hall 嘅人排紧队啊，点会少人、啊？ 佢卖飞嘅就四至五个 staff 喺度卖飞。 我谂书展起码十几廿个，书展得两三倍人就卖飞，咁唔同啲嘢。讲翻 我有一样唔忿气咋？嗱，我明白个点解要限制人数，但系有样我唔忿气嘅，就系咧，你啱啱讲 TGS 会有信寄过嚟，剩啊嘛，我有收到佢嘅传媒信噶，我因为登记咗信箱啦吓，佢照嘅，佢系冇只字冇提过今年净系俾咩佢冇提过呢样嘢噶。佢封信入面冇提过㗎。 算啦今 去到先知买嘢囉，变成。 今年当买个教训之后嗰啲你就正啲囉。 哇冇嘢咁呢咁个咁喂大佬你俾得传媒信我，咁你提醒一下今年冇 walk in， 叫我晨早整定。 呢样嘢要㗎喎、其实。因为你好啱就係有啲传媒一可能冇件事咁心諗住入去即场登记都算啦，咁样死啦，你冇 walk in 嘅我咪买嘢。 麻雀好烦嘛，你话你登记嗰啲嘢，即系呢啲我谂唔知大家知唔知，即系逢亲呢类咩佢预先登记咧，都系比较严嘅。佢即场嘅就会简单啲个过程。 好老实，我可能未试过其他登记啦 ，TGS 嘅经验基本上事前登记系好简单嘅啫，都系填完张表，跟住佢俾咗方你，跟住编下编出嚟搞你。 唔系个过程，佢仲搞好多嘢啊，麻烦嘅。 同埋佢仲要你话一定要交返张证俾佢喎。我知因为费事搞到下佢唔交返张证，费事搞到佢呢下次唔俾我登记，所以老老实实交返张证。我习惯系通常张证呢摆返佢做收藏品。 即係可以㗎，我都会做。我都会拎走张证，喂大佬呢啲你下次又唔会用返嘅。你俾你收返嚟做乜啫。 嗱，佢惊死你咯，派俾周攞俾周围俾人用啊嘛。 诸如此类啦，但系 喂，但系你张证有你嗰个间公司个名，我哋派俾你咪即系读白 纸。我挂喺身度，你 Q 知道我系边间公司嘅。 你会咧留意一日。 我上面写住末日幽灵，你都唔会知啦。 鬼认得张证咩？你 唔系张证唔系写住你个 group 个名 嘅。咪写住咪？ 问题就系边个人用都可以用嗰、那个，你登记嗰阵时候你就话对翻对身份证对姓啫。 你冇上啫嘛？ 你入咗场之后就冇人理你噶啦。 你张证写乜鬼都得啊？ 咪就系咯。 呢、这个系摆明，即系我就惊你呢样嘢啫嘛，一张证周围攞去，周围借俾人啊，周围攞去轮流入场嗰样嘢啫嘛。问题就系我咧，使乜咁小家咧，做到即系懒系，即系懒系要守卫森严咁样。 哦，咁佢今次讲到明系要控制人数，唔知如此类，唔知我需唔需要多谢我哋啲大陆同胞啦？今次就总之佢系咁讲，我系咁讲嘅啫。嗱，佢咁讲，我咁转述嘅啫啊。 大陆系大陆嘅人，唔系同胞。 不代表本人立场啊，佢啱乜春都有，或者系准信啊。总之就系、是、嗱，咁呢方面咧，就用我哋喺度焚下焚翻阵啦吓，真系。 因为有我有朋友系因为咁样即系拆天嘅，唔系一系朋友们啊，系有至少两个系 我识嘅所有业界 friend 都开破，包括事先做咗登记嘅都争啲话入唔到，因为佢哋唔知系佢哋啲疏失定方失定乜嘢，总之系最后间争啲都入唔到。要 开名嘅一个叫 F， 一个就 F 字头嘅，一个叫 B 字头嘅，两个都喺鬼特咁做喺 Facebook 度炒虾擦蟹，话佢冇职场登记入唔到。搞到我曾经谂啊，死啦！编辑部会唔会帮我登记呢？然后我突然间有谂法就系、是。如果編輯部冇登記，佢一炸完我，我咪即刻劈炮話唔用訪問，又翻公司自己寫翻自己份稿咧，咁我唔使做訪問啊嘛。 即係但係想入就入唔到，雖然入咗啦，最後屌咁乜嘢啊？呢啲嘢咪捉我，咪捉個入邊有擺攤嘅 friend， 請我入去咯。呢啲有幾難啫？好似公開講自己喺度偷咧， 又係啲揼膊頭嘅人， 揼膊頭啫。唔系咁有嘅，我书先有试过搭膊头，不过冇所谓啦。 咁、啊、你喂，咁我冇啦，九钟我又唔似啦我。 咁啱。嗱，讲翻个 阻住你睇 Love Live 啊。 今次有咩深印象先？今次个 event 有咩特别谂到咩？要讲先，唔好 Love Live 先啦。 喂，咁我系为 Love Live 入去嘅啫嘛，大佬。 Love Live 佢今次唔做访问，唔做影相，乜都唔俾，总之就唱完歌就走人。 现场唔准影相添啊。 现场唔准影相，哇！今年即系我去咁多年香港 ACG event 咧，今年应该捉得最紧噶啦， 系好紧啊！ 即系例如人群之中，阿杰特举一部手机影相啊， 佢喺个人有举牌过嚟唔准影相， 系啊，就嗰个蓝，一块蓝色或者白色嘅牌唔准影相，但系即系虽然系举牌啦，但系隔几分钟总会有人试下嘅。 放心啦，手机讲真就系举部手机影咗俾知啦。 你个手机或者乜嘢任何摄影器材高得过你个头，因为你如果你高低过你个头，你影唔到任何嘢噶嘛。你高咗个头就会有人过嚟关心你噶咯。 即系我咁讲啦，好心嗰班人啦，你逼到个 staff 举个牌上嚟，你咪就咪阻住后面啲人睇嘢。 我就系。 如果佢会考虑阻住后面啲人睇嘢，就唔会举嗰部机影阻住人哋咯。 即系我系见过有 cosplayer 举嘅。 cosplay 都系参加者啫，冇乜嘢噶。 即系你话一般人咯，就真系啲香港人唔怕蚀底啲咁嘅嘢，但系 cosplayer 都举。 冇嘢个 cosplayer 唔系人咩？ 喂 cosplayer 咁啊，唉，算啦。 即系同佢身份冇咩关系，但系总之佢系管得好严。 好邪啊！即系 点解我哋集市冇派人出去采访，现场采访都系因为咁。我去到咪得个睇纸，你又唔俾我影相，又唔俾成，咁我。亲身去有咩意思呢、 我就因为攞住张记者证，所以我系搭狂影咯，系咁做咯。 等呢个 Google Glass 出现， 嘥气啦 Google Glass， 又望到你，除非大佬，除非你只眼，除非你眼冇咗只 眼。我部嘢咁 Q 样啊， 就系咯，唔系应该咁讲，你学午夜之眼咁样，你只眼系二眼嚟嘅，有录影功能嘅，嗰个差唔多啊。仲有，你眼镜要戴眼镜挡一挡嗰啲灵敏视线，唔系啊，一样俾人快咗戴你，你戴住支 camera 喎。 即系啲讲笑讲完啦。 嗱，讲翻个 event 先啦。嗱，第二日，除咗 Love Fly 之外，好似仲就系头先讲啦，银河基中队啦。 啊，冇咗石川的。 系啦，就得阿浅之同铃木两个喺度撑。 咁啊，唔系得啲咩嘅？ 当日系有人现场就系咁怼飞俾人，要唔要？因为冇咗石川之后，好多人系 真系噶。 系啊。 我系见到几个。 先讲啦，我即系嗰日我睇到啦 ，Love Live 系坐满人嘅，但其他 event 咧都唔系好坐得满人。 喂，你知唔知张飞抽几多钱啊？梗系坐满啦、啊、 喂，话就话3K 啊，我唔知有冇人买啊。 唔系啊，最前面有人出到3000蚊去买头30号码嘅飞。 但我就唔知有冇交易到啊。 嗯，据闻系有嘅，最少 三 K， 即系2000就肯定有。我 friend 都买咗张1000同一张1500，佢30几号。哇！即系啊， 而家讲张机票都系3000蚊啫。 呢样我先喺度讲过，唔介意喺度讲一次啦。好简单嘅啫，你3000蚊，你可能够你机票，甚至你好彩包括埋你张正价嘅票嘅演唱会门票。OK， 我当你包晒，但你会坐喺边啊？山顶嘅朋友大家好，你睇得迷咩？你所谓你系现场系冇错，你系现场，但你最终你咪望住中间嘅荧幕。你望到入面嘅人嘅咩？即系你视力，你跑马咩啊？即系你真系要好似跑马咁攞住望远镜望佢。 呢个 event 一个钟都唔到，再加上系得嗰七首歌定六首歌。 重点唔系几耐，时间当然系个问题，但系问题就系、是、我同样系俾3000蚊，我买最前嘅位，我可以睇住我握手位。呢个握手位呢个本身就已经系一个价值。 即系讲。最前嗰排最值钱，个距离咁，个距离最短啊，最正啦。 咁梗系啦。 即系而家我讲嘅系，因为点解咧？如果日本演唱会呢类型咁嘅演唱，咁嘅 size 嘅演唱会嘅话，唔系我讲我哋呢个 size 啊，系讲正常演唱会咧。你想要坐握手位啊，俾多个零咯。即系咁，你只要咁样一谂，你就会觉得3000蚊抵到烂咯。嗱，先讲啊，张门票系正价1000蚊啊，我哋唔系正价系100蚊，炒到1000蚊啊，炒到1000系基准价嚟噶。即系你佢原本舞台系200个位，后600，扩到600个位， 都卖晒。 就算系你600号都好，都有人愿意出1000蚊去买，呢个系一定成交到嘅价钱嚟噶。 Love Fiber 系好劲噶。谂下，佢最初得400人场，而家佢行，佢哋开去横滨嗰大场开喎，大佬。 即系咁呢个就不予置评啦。 唔系，依唔使置评噶， 唔使置评嘅啫。 最初嗰啲细场，即系你嗰啲咧， 我话不予置评嘅部分系指我指佢炒到咁嘅款啦。 咁佢而家喂假假地都而家喺横滨大开场，其实坐系万人嘅喎，大佬呢个组合。咁区1000蚊十六岁啦，虽然争咁两个。 即系我 friend 咪同我讲，佢喺呢个二月你嘅十字路口去加钱咯。即系我大佬，但系我系都系中意 Love Live 冇错，我系睇嘅。但系你要我放弃成千人去咩啦？咁我喺外边，因为其实个舞台得意噶。你如果你冇买飞，佢有600位啊。其实你可以坐喺再外围，企喺度睇。 嗱，你要记住企喺外围嘅。你唔早翻几个钟企喺嗰度咧，你根本冇可能入到外围。 啊，我唔知道我个 friend 好彩定系乜嘢啦，我有另一个 friend 系买咗，系冇买飞，纯粹过嚟睇八卦啫。佢系企咗个好前下嘅位度，佢一上一个演唱会，即系佢嗰啲舞台嗰啲活动系接住嚟噶嘛。佢一上一个嗰度完咗嗰阵，我仲同佢坐埋一齐嘅。跟住佢话佢搵个位，都唔知佢佢企咗好前。你明唔明 啊？啊，佢咪。睇阿佐藤电龙坐喺度偷鸡唔走啊！ 清场啊，点会俾你咩？点会俾你唔走啊？即系嗰度，佢一完嗰边一完就即刻清场，清场就去排队成。 哇！即系我就比较迟去啦，我系开场前半个钟我先拱埋去嘅啫。咁就我排喺个有摊档卖松次红嘅嘢嘅，我就排喺嗰度前少少啦，发觉。即系我未试过企喺嗰个位度听现场噶，发觉嗰个位真系唔系好听到嘢。 我系喺个舞台右手面入口嗰个位，我系睇住就系入去。本来谂住呢个位系花生位嚟噶嘛，喂真系顶佢个肺咁 Q 有秩序嘅，即系你谂下上次花泽嚟嗰阵时咁 Q 乱，我谂住有戏睇噶嘛，所以特登企喺个特登喺个睇嗱，你谂下入舞台个入口仲唔系最多花生食嘅位。 哇！ 粒花生都冇俾我。 喂，行咗几年有晒经验，点会仲有花生食啊？ 总之不，其实唔止呢样啊，其实佢各方面嘅配套咧，即系以呢个人数、呢个密度、呢个咩，我觉得黐线，唔可能，真系唔可能谂到佢可以做到咁整齐。 嗱，你讲花生，我有少少花生嘅，喺我企喺嗰个摊档前面啦，有啲人要出要入啦，系个食啲食 Q 咧系要拱开啲人，褪一条通道出嚟嘅。咁嗰度又有啲人鼓噪咯。 即系冇演变成大家都望到嘅暴动啊！即系呢啲小摩擦就实有噶啦， 实有噶啦呢啲嘢。 即系唔止呢样嘢，其实好多地方你都会觉得佢个秩序啊管理都好好。即系我谂只能讲，即系外国月亮圆啲咯。 嗱，讲一样秩序，一样嘢我系比较特别意外嘅，因为我其实今次第一次去，因为平时 C3 就唔使做嘢，我就唔去噶嘛。 啊哈！ 咁今次去到见到一排。系嗰啲即系反光影楼用嗰啲反光遮啊，摆晒喺度，跟住吓，即场有个摄影棚俾你影相。 哦，即系最侧边嗰度。 侧边嗰系俾 cosplayer 去影相，即系咁，你有个 cosplayer 佢俾人影相好正常嘅。但系你想不如话摄影伞呢啲咁样东环衣喺度。 嗰啲唔系佢哋唔系影相嘅人带嘅吗？ 自备啊嗰啲， 自备咩？就咪冇哇 唔系你围晒后面白色板嘅，就系、是、长安排嘅。但你话 白色我哋就 系啦。但你话咩打灯啊？ 遮啊嗰啲嘢， 反光板嗰啲全部嗰啲。 你喺去斯德嗰阵时咧，你去九展各个角落望下，有人搭晒棚嘅早就。 哇！我觉得呢个完全系得证啊！即系我以前去咁多年动漫节啦，思飞去咗一次啦，即系我系。有啲讨厌，有啲人你随便喺条公共通道上面，你摆个坛喺度阻住我哋行。 唔系，我系好意外，竟然可以俾咁摆坛咯。因为我其实系好难理解。 即系我唔知系咪今年啦，系特登开一个区出嚟俾 cosplayer 俾就影相嘅。 唔系，系我 人喺度，你隔开咗，你唔会影响通道啊嘛。 应该咁讲，你整个影 cosplay 区俾影相啱嘅，应该系。你俾我系唔知道香港原来可以俾你摆呢个大人架撑喺度 喎。可以嘅，可以。即系如果佢有 cosplay， 佢通常都会俾果仔。 日本系绝对唔可能噶，日本你摆咁嘅大人架撑咧，啲食 Q 即刻嘈炸，啲工人员即刻炸人噶。 嗱，几年前早应该咁做啦，即系几年前我去啲 event， 即系话。喂，你啲 SQ 仲唔过嚟港人，大佬，即系阻住我哋行啊！ 因为好简就系你摆啲咁嘅大型架撑喺度，你又搭又反光遮，又一支支架，跟住又卖反光板，你摆咁大堆嘢系好阻住，又是你人山人海嘅话，你大佬你 cosplay 走嚟走去， 冇问题啊！你只要唔好搭喺通道，你搵个地方，即系点讲啊？呢啲其实难听讲就系点讲啊？呢个会场安排同埋呢个场地个空间问题，你够位，你咪其实你划个区俾佢啫嘛。佢以前就淨係畫俾休息區，咁啲 cosplay 咪冇辦法，你要搭，你要起呢啲架，一定係就會變成會佔用咗個原本嘅休息區囉。 所以我有啲嘅勾地頭囉。我依家直以為係大會容許，或者大會俾喺度俾你用添。原來自己帶 去，自己就俾你帶去嘅。 咁講講返節目嗰方面啦，作為一個 Love Flyer，末日 我不敢自称会俾人焚学焚到开花。 但 Love Fly 把系唔需要资格嘅，你中意得噶啦。 系啊，我唔系啊， 即系 我肯定唔系，因为我唔多听。 继续翻你啱啱问题先， 讲啊，继续啦，讲啦。 你即系作为一个 Love Fly 把， 会睇 Love Fly， 会睇会打机嘅人，你即系觉得点咧？够唔够厚咧？ 好老实，真系唔够。点解？因为其实我谂包括我在内，好多人都系想睇。你哋团体嘅歌唔系单曲咯，因为佢而家今次系全部单曲，虽然可以理解， 仲要伴奏 啊，虽然可以理解嘅，因为人齐咧，如果你要团体歌嘅话咧，唔该重新排过跳舞 啊。啱啊。 喂，咁但系 你九人嘅跳嘅舞，你突然间仲要系抽走两个，咁你中间咁你点乜啲人点补位点成？咁你 我想问下，抽走我净记得抽走咗男团，我哋仲有边个冇嚟？ 唔记得。 啊！ 唔记得咗，我要嘅人喺度，我就得啦。 我依个蓝条冇嚟，我依个冇嚟啫。 蓝条冇嚟，蓝条好易认嘅，我都认到。 你查睇查唔查到？嗱，讲继续啦。 咁重点就系、是、我谂大部分人都系会想睇团体歌会多啲，虽然都可以理解佢咁样唔齐人系好困难嘅，佢冇理由真系为你一个半个钟嘅 show 去重新排嗰段舞嘅，呢、這个就应该啊遗憾咯，唔系不满嘅。 就 够，我觉得都够噶啦，即系同啲 fans 有啲 interaction。 同埋老话一句啦吓，仲有排练咯佢哋。咁好事实嚟，我呢唔好意思，我呢啲唔系盲目粉嚟，因为我唔系粉啊，应该话。 咩？以上说话仅代表末日幽灵个人意见啦，不代表方物立场。 不过有一样嘢 ，Love Light 佢有一样嘢，佢第二季下四月就嚟啦，所以应该都有排红嘅。 你要谂下，其实大部分人练咗几耐？三年，就基本上新人禁制开始搞个 project， 就系练咗三年咁大把。咁如果你系听惯啲十几廿年老手，咁你梗系觉得佢哋唔够火候噶啦。喂，呢啲嘢好正常嘅啫。有成长空间咪得咯，有乜所谓？ 有成长空间噶啦，冇可能。 所以你想点？ 我唔系想点嘅问题，我纯粹话佢哋可以做好啲嘢。 下一个 event 啦，不如讲下呢、這个究竟系个主角究竟系呢个红水星啊、池田省啊，定系呢个 Comic Worker？ 呢个红水星为呢个 Comic Worker 去卖广告。 嗱 ，Comic Worker 系各村搞嘅一档电子书店。电子漫画店， 电子漫画店啦， 系啦， 免费提供三国语言、中日英、中艺繁体嘅。 我免费提供漫画， 台湾啊嘛，因为 系啦，但好处就系、是、即系啲作品系有呢个全彩嘅， 即系好简单，净系同你讲唔使钱嘅线上漫画， 唔使钱合法 啊，就已经 唔使俾啲无聊广告阻住嘅。 啲啲嘟嘟漢化咗啲嘢啦，好鍾意打喺啲奇奇怪怪嘅地方。 係啦，咁跟住最緊要係仲有一個正式嘅 apps， 即係呢個 Android 同呢個 iOS 都有啦。 即係唔係？其實我諗對，可能有啲人係唔 fucking care， 但係其實正版，我覺得正版合法去買去睇漫畫已經係好吸引嘅事。 我覺得好啊，呢個係好緊要咯。你即係偶爾出面嘅係有啲神翻嘅，但係始終。邪道就系邪道， 唔合法就系唔合法，好简单嘅啫嘛。即系等于有绿灯，你会唔会喺红灯嗰阵时过？ 系咯，嗱，即系咁样讲啦，即系成即系呢一个 project， 我觉得系即系既然啲漫画都系俾你哋免费 scan， 免费派出街，免费赚呢个广告钱，倒不如我自己各村嚟做翻。 呢、這个其实系一个谂法嚟嘅， 聪明啊！ 总嗰句，揿反而揿唔住，不属性自己做。 即系我话横掂邪道都通街派咯，不如我自己打正旗号，各村我自己嘅书，我俾埋翻译你，俾埋全彩你，俾埋一个正式嘅 app 你，呢啲钱我自己赚埋咯。即系虽然我见唔到好似有冇广告啊，今日个 app 啱啱出。 好似话冇广告，唔系好肯定。 即系今日啱啱出啦。 我未得闲攞，因为 系啦， 即系总之就不过咧有人不满嘅，呢、這个就系、是。因为佢要卖广，佢系基本上系主力系为咗呢嚿嘢卖广告，为咗睇池田嘅人嚟就好不满，哇！大佬池田几乎冇咩表现到啲嘢，佢真系卖广告噶嘛本。 唔系，同埋我谂 咁，你记得佢都系讲咗几句名言，啲人都系等嗰几句嘅啫。 我谂唔到点解搵池田嚟咯，如果我话， 哇，可能香港到此一游啊！ 嗱、我就第三日嘅。因为其实我主要做Price Me 嗰个访问，咁呢睇咗四个加埋都唔够，四个加埋都唔够六岁靓妹仔跳嚟跳去，由于始终佢因为星光少女系啲仔打小少女啦，我睇个 event 真系全部都靓妹仔嘅，咁偶尔都有两个大朋友嘅， 呢次就算啦， 但大部分真系小学生咯，佢真系名副其实小学鸡嘅演唱会嚟嘅。 虽然咁啊，小萝莉有冇望住个怪叔叔喺度啊？ 咁后面嗰拉相机全部唔系怪叔叔，都系怪叔叔嘅年纪嚟噶啦，大佬，你攞住布达，你攞住用5D Mark III跳嚟跳去，唔做怪叔叔点谂得起啊？就唱咗三只歌啦，因为真系唔识嘅，完全我系甚至好黑好难为情咁讲。如果唔系呢样，我完全唔知道有呢套动画。 有几贵啊？ 几贵？我知咁你撕儿童花，我唔跟开啊嘛。 嗱，我哋方物跟儿童花个咪佢啦。 咁睇完之后做完个访问，佢已经握手，走去握手，哇！真系原来系即系受女咁迷佢啊！我系有啲真有少神经。 因为呢套嘢香港有播啊嘛。 我真系唔知咯。 三色香港有播，所以 三色时间。 梗系因为香港有播，佢先会搞到佢先搵佢哋啦，即系呢啲咁简单。 咁本来咧，我其实谂住留多一阵睇埋五点钟浅沼同埋另一个新人声优嘅 event 嘅，但系。 我想我做如果做访问嘅话，我净系问钱照问题会系唔系太好咧？一个女声优，我真谂唔到咩问题问佢嘅，身到系嗰啲出咗配咗三个动画都仲系配路人嘅， 有百搭问题噶。 而且唔系，总之就系我净谂住问钱照问题啊，咁我好尴尬咧，因为嗰嘢同呢套嘢动画冇关系，我冇理由净系问佢网上学生会啊，或者系而家后边 up girl 噶嘛。 系啊，咪简单问几句录录音有啲咩趣事呢类咁嘅嘢咯。 我想问话有百搭老梗问题， 有罐头问题噶嘛？诶、哎，搞笑一样嘢，讲 pass me 咁咧，就成同成班记者屈喺个非常豆卵咁大嘅音室，即系访记者室嗰度啦，访问啦。咁、咧有个记者就问，有行家就问咗，你中意而家最中意边个动画？咁行货一定系答翻佢自己演出嗰套动画角色噶啦。跟住好啦。佢除咗佢四个咧，其中三个都答咗三个动画，唔系三个动画，就冇发现都系全，包括个翻译都系冇人识嘅。首先第一个就系黑子篮球，个翻译唔识，跟住进击巨人个翻译又唔识，跟住我即另一套好似因唔出我记得我唔记得咗添，就系总之系有几多都系唔识嘅翻译。你结果全场就系每一次个翻译译咗出嚟之后，讲出嚟之后。然后我即场做翻译俾大家听。 我冇入过记者室啦，个翻译系咪同 event 个 MC 啊？ 唔系，完全唔系，系一个独立翻译嚟嘅。 event MC 我记得好似系TVB 派人嚟。 TVB 个 MC 其实系唔错，真系识日文嘅，同埋啲互动啊，搞气氛都唔错。 呢唔系唔识日文嘅问题，系你对动 系唔识 ACG 啊？系 ACG 啊？好简单，佢讲 Kuroko Basket。 喂，你我谂黑子篮球 OK， 你话你绝对唔睇妇女嘢 OK， 算啦。 进击巨人 佢衰衰地系针上面嘅连载，喂 OK 啦，我都算啦。喂，进击巨人系讲紧正常人都会睇，都会听过噶、哦。 进击巨人你都唔识，我就真系有啲少意外咯。即系我自己即系喺做呢，即系做完个访问，突然间觉得自己真系好适合做呢类嘅访问，因为你做呢类访问，你佢有一好妙嘅，你讲尽嗰位即系嗰小妹妹咧，讲完黑子篮球之后，佢之后再佢成四个人走去某个摊位度做嗰啲握手会啊嘛，跟住因为佢喺度做准备时，我阿妈眼睄一睄佢，跟住几个女仔真系攞住黑子篮球嗰啲 poster 喺度揭嚟揭去，哇！原来佢真系讲真嘅，佢咪嘴敷衍我噶。 咁唔係佢個立場講黑子籃球呢係冇咩 講 嗰 啲 叫 人 iCatcher 就比較埋啦。 係啦唔係啦，所以咪話佢唔係點解佢係佢應該係真係咁鍾意。 另一個呢就係未進行方程式。呢、這個呢唔識好正常，因為呢套嘢係我咁真係 即冇咁大眾啦。 係新進行式啊。 係啦係新嘅呢套嘢今季㗎嘛。但黑子都入埋最近其實應該識嘅。 嗱即系讲到翻译啦，即系我顺便讲埋 MC 啦，即系阿小直阿直阿直嘅想讲嘅，帮佢讲多少少啦。今次个 MC 咧，即系虽然搞气氛搞得唔错啦，但系佢有啲译嘅嘢咧系可以同你 skip 咗嘅。 嗯， 即系例如阿池田大叔话今次嘅 UC 第七集啦，配音已经完成咗啦，即系嗰个角川个 event 度讲下，即系配音已经完成咗啦，即佢係可以冇提到呢一點， 即係可能佢兩個可能性，一佢本身聽唔切，或者呢個可能性比較低，不過比較可能係佢自己主動判斷呢句嘢其實唔出得街，可能未必係真係唔出得街，只係佢認為唔出得街。 仲有嗰、那個 comic worker 而咩啱啱開始嗰、那個社長定係嗰個監督啊 Ueno 先次郎佢嗰段嘢，佢都有啲刻意去唔譯佢咯。 我觉得系佢主动判断呢啲嘢唔出界。 我咁咯，我觉得系咁咯，唔系唔翻译。 至于你啱啱讲阿杰特讲呢啲当红作品都唔识咧，我觉得系因为佢哋揾正常嘅传译，因为传译系好难嘅，好难揾嘅。你仲要揾个传译，仲要佢要识 ACG 咧，未必玩得好嘅。即系调翻转嚟，佢哋识 ACG， 佢未必升咁多传即时传译呢个动作。 即时传 译 呢个 好呢、這个好高 level 嘅翻译嚟噶嘛。即系所以，虽然未完美啊，可以理解嘅。 可以，即系我接受，即系应该咁讲啦。进击巨人你至少都识啊，冇其他香港我唔识，我唔会意外嘅。由此最进行西。 我代表一个业界朋友讲翻佢嘅观点啦吓，即系佢就觉得C3 你一个 C3 你个个系乜嘢？你虽然而家官网好似搵唔到我哋， 唔知点解个官网竟然冇解释嘅。 即系香港官网呢、這个 Cultural Conventions of Characters。 即系文化，因为佢第一个系文化交流啊嘛，呢、這个系我谂佢最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嘢嚟噶嘛。但今年咧，你系唔泰国，佢又做到咩文化交流？ 即係以往 角色咯，淨係得角色咯。 唔係唔係得 character 嘅故事咯，即係佢後面兩個 C 係解 character 嘅商品啦。因為佢要食三個 C， 所以先唔叫 goods 或者 products 啦。 依三塊好簡單啊，而家 嗱佢哋要食字啫嘛。 嗱依三一望。 总之就系佢而家变成就系冇咗原先，因为我就除咗花泽泥瓜次避咗佢哋之外，冇去其他嘢，其他我都去晒。系其实以前咧，你会觉得佢多啲展示嘅嘢嘅，但系今年咧系卖嘢，基本上都系卖嘢。 唔系算，我觉得算少嘅，相对我以我嘅标准嚟讲，因为 你攞个最后位帝王动漫展嚟比，梗系冇得比啦。即系而家就变成咗 C3HK 就变成一个高级动漫节。即係個安排得好啲，啲攤位好啲，冇老翻嘅動漫。 簡單多啲嘢買，多嘢俾你睇下咁樣。 簡單嚟講啦，而家即係C3 同呢個動漫節一兩個目的啫，睇星買嘢。 喂，香港人係咁㗎，佢覺得咧俾一次入場，如果你冇嘢俾買走嘅話咧，佢覺得非常之唔抵 嘅。即係或者俾咗錢都要睇下星啦。 係俾咗錢入場，唔可以再俾多啲錢咧，佢哋覺得好唔抵。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是、俾一次入場，如果冇乜嘢俾我揸嗱，冇嘢俾你買走嘅話，咁我白俾。就会觉得系咁样嘅香港人， 系即系我觉得你入场，你介绍啲日本文化，你买啲九唔搭八嘅嘢，有咩用啫？你梗系买翻啲角色商品，你梗系睇翻啲真系A C G 界嘅明星嘛？你点会搞其他嘢啫？我而家个风气就系咁咯。 即系我比较都唔系意外噶啦，系对我嚟讲，几时买少嘢噶啦？ 唔系意唔意外，系觉得点讲啊？冇咗当年嗰种味道，即系如果搞到个动漫节。即除咗搞得好啲之外，真係冇乜意思咯。 係慘啊！佢唔，我應該佢都唔會好似會墮落 AGS 咁樣下場嘅。結果舊年就冇咗啦。 唔會，呢啲幾年 CV 越做越成功 啦。CV 有好處嘅就係，因為始終 CV 佢唔係話一間公司去搞啊。佢所以佢請人翻，佢請嘉賓啊，或者搞 event 咧，佢唔會有一個限制，唔似 AGS 咁樣根本就 Sony 遊戲展，你 Sony 冇 game 出話，因為 Sony 唔肯俾錢，你就即時斷咗啦。 哦，咁呢个就咁可能佢喂变成咗系个高级动漫节，就唔再系 CV 咯，即系你睇翻日本嗰边点讲多会多，你真系觉得佢会多啲展览啊交流嘅部分，但系呢 喂好过动漫节已经得噶啦， 你真系冇攞个最后位 你冇你 喂而家动漫节真系入去有时夜都买唔到，净系去睇星噶咋？ 即系冇满足于过低嘅水准咯。 啊呢、这个漫画节我入去 hea 嘅啫，纯 hea 嘅啫。 我连 hea 都唔去，即系根本就虽然我摆 卡，我由漫画节我由第一届去到而家， 即系我摆啲卡片入咗去，但我系从来唔会去嘅，唔做嘢嘅话 就即系点讲？睇佢点样堕落法啦。 系唔会堕落嘅，堕落啫嘛。 我讲嘅系漫画节啦，我入去啊，就系话 C 三而家点啊？睇你中唔中意呢个咁嘅样咯。我个人就已经系冇咩兴趣嘅啦，因为冇货，因为我冇货卖佢啲货。 而家呢个目的， 除咗睇表演之外，我真系冇咩兴趣啦。 睇表演咯，同埋呢个 cosplay 特价咯，特价死货。 都话我冇货咯，我仲 点买？都系死货嚟噶 cosplay。 都系死货，你买清嗰啲咁 hit， 即系唔系 hit 唔 hit 嘅问题，我冇货，连死货都买唔起。OK， 唔系啊，我去到，因为我去开系 TGS 咧，佢真系买啲最新嘅，系啲特别版嘅精品嚟买噶嘛。咁，扯全部啲死货啊，蟹货嚟 啊。啊，唔系有啊，有雪碧菇嘛，但系你我谂。 喂，苹果以为呢个宅男女神，喂，唔去买。 咩啊？即系我睇，即系话，即系问题就系、是，你个数目少到咁嘅款，我未去就已经估到你唔会买到俾我啦。 梗系切嘢啦呢啲。 O K， 喂，嗱， 唔好意思，你切嘢嗰扎都俾扎提咗入场嗰啲扫晒。 题外话，好题外题外话。其实我喺日本扎房雪上嗰时咧，当我将雪面区张相贴咗上Twitter 时，我以为每日会即刻即系话杰特帮买咩买咩，结果系完全冇反应啊！系唔通佢冇睇我嘅嘢？ 系冇钱啊！我要买嘅话，大把人去咗啦。 因为咧扎，因为扎房咧相对嚟讲咧系平啲，你喺人哋逼啊嘛。你东京嘅话，你逼到呕铺。因为我去咗系好容易买到，买咗五分钟啫嘛。我买嗰、那个雪面区云包。 即系 你买翻嚟俾佢养下， 唔系养咗 啦。你算啦吓，佢又系有限定嘅，但系个数目实在太少，少到同我啲咩一蚊鲍鱼差唔多嘅程度咯。 算啦，好啦，咁大致上今次 C 三就讲差唔多啦。咁下次会动漫节都唔知好讲，个书展好讲，讲书展可能仲有多啲嘢讲。 喂，读书先加动漫节一齐劈埋喇叭一齐讲咯。 咁啊唔使，睇睇即系唱得滞，唉是但啦，仲有成三个几月。 系三个几月，三个几月再讲啦。好，今个礼拜我 touch 完，系咁多啦，拜 拜。